就是考验，让过去都成了纪念，就像在手心长出了一块死去的茧，麻痹了痛的感觉，却还是留在那边，陪着我到未来，继续寻找下个永远。希望醒来以后就是全新一个人，日日夜夜不再为爱付出那么深，希望可以忘了你是我天，偶然再遇见，我们都各自拥抱下一个永远。明天过后如果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今天是我最后做个爱你的罪人，从此以后忘了你是我最就是全新一个人，日日夜夜不再为爱付出那么深，希望可以忘了你是我最爱的人，要像你一样推开大门就去爱别人，希望有一天偶然能在回忆遇见，我们都走到下一个永远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。